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次嘅敏感人物嘉宾有艺人经理人 Kitty 妈郑燕玲。 飞图入面嘅 MV 咧，佢有自己嘅风格噶嘛？ 系啊，叶生好好噶，好有个人风格，唔理你噶，你唔好买咯。 沙滩里面揸住丝巾去飘，全部都系佢谂嘅。 所有嘅耳环饰物啊，都系叶生搞噶。 咁如果有人话诶、好似唔系咁好啊，咁样得唔得嘅？ 系咯系咯，你会唔会够胆直接讲噶？ 唔够胆。 星期一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彭晴、莫莉敏感时刻里面嘅敏感人物。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电影《反转三国志》主题歌曲由福山雅治负责作曲、填词和编曲，他说想用歌曲将古代人的喜怒哀乐展现出来。歌曲名字叫做 Kakume 革命，是因为他非常欣赏刘备作为一个大革命家拿出极大的勇气去面对历史，也都佩服他在同将领相处时的亲和力。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福山雅治《革命》。 私だけが私を変えられるのだと決断の瞬間はいつだって怖くてそれでも自分に嘘はもうつけない。 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福山雅治嘅《Kakume》革命。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三月八号星期一啦，噏得出系星期一啦嘅骚动音乐啊，星期一啦。 翻嚟今日骚动音乐啊，又唔知咪今日睇到都几靓仔嘅波性啦，同埋而家强作好正常、好精神嘅严婷啦。大家好啊，我哋翻嚟啦。 本身我想质问你，点解叫做睇落好似好靓仔？ 因为我惊我今日只系因为我身体唔舒服，于是乎我对你有啲幻觉、啲错觉咯。但系你今日真系几好睇、啊。 我本身是想質問你的，但見你說了後句我都想關心你的，希望沒事啊，身體健康啦， 回到你回到你 回到你啦，即是沒有，這些定期都會有的不舒服那些，還 有我是很準時的，定期的不舒服的，大家越頭越忍耐一下 頂住啊，要忍耐一下對著我你知道的。 尤其是咧，即系呢几排情绪波稳咧，我啲脾气咧，其实即系有时系会好想闹你嘅、 嗯。 但我都尽量忍一忍啦，因为我知道你无辜噶嘛，系咪？ 系啊，我系无辜嘅人嚟噶，咁样样。 系啊，不过今朝起身，我觉得有一个都令大家都几惊讶，应该话寻晚开始已经喺度传紧噶啦，大家就话啊，发现UA 嘅 apps 啊，即系嗰个戏院嘅 apps 啊，订唔到飞啦。咁又好似网站上面都睇唔到一啲戏院嘅嗰个场次嘅问题啦。咁今日朝头早大家都已经收到好确切嘅消息啦。咁就系佢哋已经进入咗呢个清盘，佢全线会结业嘅呢个程序当中啦。 我见到嘅时候有一下都觉得系咪我未瞓醒嘅？ 系啊， 因为我有时习惯醒嗰下碌电话，咁好多弹出嚟啊嘛，我系咪发紧梦咧？即系呢个可能冇谂过啊，真系嗰、那个冇谂过嘅意思。其实你知经济状况呢之下，咁一路冇开各样嘢系知系好艰难嘅。咁但系佢真系发生到嗰一刻，有种难以置信咯。即系细细个已经系去嗰度睇，咁样睇住佢票价，由中学嘅时候觉得好贵，但系佢觉得啊，而家俾得起钱去睇戏啦。咁样，因为我屋企附近嗰间就 系 UA 咁样样嘅，所以就同啲同学好多回忆喺里边发生嘅。咁就有嗰种哇，原来会完嘅咁啊。 同埋我喺我眼中，我可能会觉得佢系一个大公司嚟噶嘛。 嗯， 即系你系觉得佢有咁多连锁嘅戏院。佢都喺今次嘅呢、這個，我都算係全球嘅風暴當中捱唔住啦。跟住我今日知道一種，哇，係咪真嘅咧？係真嘅喎，即係你有呢一種嘅感覺。跟住你就會覺得出面真係風大雨大啦。我都係瞓多陣先。 希望唔想面對呢個現實。係 啊，唔想我面對出面風大雨大呢件事。咁於是乎翻嚟咧，我同波勝講話啊，不如分享一下即係自己可能喺戲院當中一啲嘅好印象深刻嘅一啲嘅經歷啦，咁樣。咁呢大家都知啦，骚动音乐有谁冠名长期都招募緊大家嘅故事嘅。咁如果你今个星期想分享一啲呢喺戏院，其实无论系咪已经结业嘅 UA 啦，都可以inbox 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啦，或者 IG 分享你嘅故事俾我哋嘅。 我坐喺戏院发生啊，睇过啲咩戏啊，或者嗰套戏你好印象深刻，佢嘅歌啊等等嗰啲，可能会勾起到你一啲嘅感觉啊，或者见过人哋喺戏院求婚啊 ，whatever 咩都。 你见过啊？ 我冇见过，但我知道有咯。 啊、 即是安排在戏院里面，因为其实它有些 service 可以做到的嘛，你可以请所有朋友来 book 一间小的戏影一个 house， 然后就播套戏，你当正常看戏，然后它可以 insert 了一个你可能求婚的片段，它可以做一个这样的 package 的嘛。系啊，咁跟住我个听个歌， 以后采我个记得啊，我要玩呢个惊喜，我要玩呢个 package。大家 好似唔记得听边个讲啦，就系、是、个男仔带个女朋友未婚，即系想求婚噶啦，嗰一日就去个戏院嗰度。咁咧，其实所有其他观众咧都系嗰个女仔嘅朋友嚟嘅，咁 咁啲人佢咪睇到咯？咦？ 佢已經特登咧，特登係等即係開始播緊嗰啲廣告啊，唔該熄咗你部電話啦，佢咪點暗咗燈嘅，嗰陣時先至入去就盡量減少佢行去嘅時候會見到。 最憎啲人睇戲遲到啦，左鬼住 入戲都遲到嘅，佢播緊前面嗰啲嘢。咁但係個女仔其實去到現場坐低都發現到有少少奇怪嘅，因為現場佢撞到啲 friend 啊，做乜？咦？咁啱你喺度嘅，跟住可能又望到隔幾個位咁啊！咦，又喺度嘅咁，但佢都有少少覺得咁巧，但係冇以為係咩事啊！ 我想话，如果个女仔咧系一个成日睇戏嘅人咧，佢、如果睇过一出戏叫《死神来了》，佢应该会惊啲，因为当你识嘅一扎人聚埋一齐咧，通常系鬼片就会发生一啲好灵异嘅事情噶啦。 然后按住个座位数就会逐个被剔除啦，咁样通常有个桥段系咁样，系慢慢寻找蛛丝马迹。哦，原来嗰日咧，我身边离开嘅朋友咧就坐隔篱位啊，咦，就嚟到我啦，下个点算咧？咁 但其实系要求婚咁浪漫嘅事。 系啊，咁佢就系坐低咗。咁然后进行器准备开嘅时候就播咗个 screen 就一啲片，个新郎就未好嘅，跟住就开灯，然后周围啲人全部就唔知又拎气球啊，起晒身嗰啲咁样，跟住就求婚咯咁。即系戏院会有呢啲古仔系可以发生到噶嘛，因为可以。 喂，如果大家有边个经历过喺戏院，或者喺参与过嘅话，都非常之欢迎你 inbox 我哋啊！我真系好想详细了解一下，系好中意呢个故事，真系不得之了。因为我以为呢啲都系即系拍戏先有嘅剧情。 系啊，现实中都可以有噶咁样。 我现实中个冇咁浪漫啦，系非常之样衰嘅一个故事嚟嘅。咁同埋都要同我哋同场睇戏嘅人讲声对唔住啊！虽然都已经十年前噶啦，咁嗰时。话说咧就系、是、中六七嘅时候，咁应该系有一班嘅朋友咧，我哋都会喺嗰个阶段咧就满十八岁， 系啊， 咁满十八岁，大家就好兴，即系朋友一齐约埋去睇三级片 啦， 去庆祝满十八岁呢件事啦，咁样，咁我就好记得咧，我哋大概有八个 friend。 其实系咪好 friend 唔系，只系我哋就近都系嗰排。满十八岁，咁我哋就话啊，一齐去睇三级片啊，咁样，唔好问我系边一出戏。我讲完个结果之后，你就知道点解会唔记得啦。咁样，咁我就约咗星期六，咁啊，譬如系黄昏夜晚睇完，睇完戏之后直接去食饭，咁样好好嘅一个 package 嚟嘅。我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啦？我讲话我预科嘅时候咧，我嘅地理老师系好中意假期时候捉我哋去行山。去捉我哋睇嗰啲真實嗰啲地理嘅係啊，地理個形成嘅嗰啲嘅 最 fit 嗰期啊嘛， 岩石啊嗰啲嘢係啦，行得最多山。咁嗰個星期六咧，哇！我哋真係好豐富，朝頭早八點幾咧就搭咗船出去一個離島，然之後下晝譬如五六點幾入翻嚟咁樣。咁我哋去嘅咧。翻返嚟市區就可以去睇戲啦咁樣。咁我哋去嘅呢就係、是、今日我其實都係今日先知，因為今日好多人喺度回憶緊佢哋同 UA 戲院嘅一啲嘅回憶啦。原來就係沙田新城市廣場嘅嗰個 UA 戲院，佢哋話係原來係 UA 戲院喺全香港第一間分店嚟㗎喎。第一间分院嚟嘅，咁我哋就系、是、因为我哋都系即系马鞍山长大嘅小朋友啦，咁就去咗沙田嗰个嘅去睇咁样。咁嗱，大家必须要想象一个星期六朝头早八点，我哋全部集合喺马料水码头，跟住行山啊，跟住听老师讲分析嗰啲岩石、嗰啲土质，分析咗一个应该系三分二嘅一日， 系 跟住然之后搭船又入翻嚟市区，我哋去睇嗰出戏。佢唔係一個好刺激乒乒乓乓，佢應該係一個，如果我冇記錯，好似係短暫的生命。總之佢係一個好深噏嘅一個議題，好、沉重嘅一個議題嘅三級片啦咁樣。咁我哋八個人入咗去之後咧，我哋係瞓曬。因为真的太攰啦，行咗全日山之后去坐得咁舒服嘅一个戏院，又掂晒灯啊！那个我冇记错，那个电影都应该系行嗰啲好灰灰暗暗嗰啲色调啊，又唔系打斗嗰啲片啊，所以我哋系八个系瞓晒。但系其实喺戏院瞓觉有几出奇咧，系咪？ 咁舒服。 系啦，个重点系我哋八个有鼻寒啊。我就好记得咧，系即系嗰啲攞住电筒帮你照位揾位嗰啲嘅哥哥姐姐，系啦，嗰啲工作人员咧， 照醒你， 佢系嚟逐个嚟拍醒我哋。佢话唔好意思啊，因为其他嘅顾客话有鼻鼾听到咁样。 你尴尬？ 哇，真系几尴尬！跟住我哋八个咧，系即系你知道，即系香港人睇戏咧，唔知点解一着咗灯之后咧，就急不及待即刻要走噶嘛。我哋八个系誓死都唔肯走，系走晒啦啲人之后，我哋先肯走啊嘛，因为我哋唔想俾人见到我哋咩样。所以其实 点解唔嗱嗱声走啊？如果啲人经过咪可以望到， 唔够啲人快噶嘛？你知道香港人斗走斗走得快，我唔会输噶嘛？ 咪开灯嘅时候最话哦，头先边个咁嘈嘅？ 我哋就觉得啲人好想问下头先八个扯鼻鼾到咧，边八位勇士咧咁样？同埋呢个咁有教育意义嘅电影，点样可以瞓到个锯锯声咁样？跟住我哋八个真系觉得好冇面啊，咁样啦。跟住，然之后，仲要系咧，当我哋即系决定走啦嘅时候咧，工作人员开始整理啦。跟住佢哋仲关心我哋，好攰啊吓。 其实下一句就好攰，不如翻 屋企 啊。虽然我都多谢你买飞入场支持咁样。 呢件事真系系我同呢个沙田新城市戏院一个好深切嘅回忆啊！所以你唔好问我，我哋十八岁嘅时候同学一齐相约去睇嘅三级片叫咩名？因为我真系 唔记得。我都试过一次咧，又系喺戏院好耐嘅。 系 嗰次系睇优先场嚟嘅。 系 咁嗰次， 仲要系优先场，你都搞成咁。 好似系啦，系啦。咁话说嗰套戏咧，我冇记错系好似成龙主演嘅，都几年前啦。咁啊入到去，咁啊坐低买晒炮谷咁。我唔记得当时好似尹子龙坐我后面嘅。然之后咁前段会播嗰啲预告片其他戏啦。跟住咧，佢无端端有一套咧恐怖片咧嘅预告片，我本人就好惊恐怖片，我好少入戏院睇嘅，试过下啦，俾 Eric 佢捉咗入去啦，同阿一咁啊一齐去睇啦咁，但我自己一定唔会睇，咁我见到嗰啲 trailer 咧，我就一定系眯埋眼嘅，咁我自己就即系揽住个炮谷啦，见到哇恐怖片咁啊缩埋，跟住眯埋眼蒙住啦，咁啊听住啲声，咁我都会有少少好奇咧，睁大少少望下佢差唔多到未完未嘅。咁然后去到睇，哦好啦，终于完啦，出咗几月几号就会上映啦，跟住就松一口气，擘大眼，仲有最尾嗰下，嘣， 哇！ 跟住嗰下咧，我好大声， 系啊， 讲咗四个字， 咁啊呢度唔出得街，你当恭喜发财咁啊！但个戏院系静嘅，优先场，成个戏院全部都系传媒人，然后我喺现场大嗌咗佢，哇恭喜佢发财啊咁啊！跟住嗰啲爆谷咧，我仲要吓亲啊嘛，洒气， 写到成地都系， 跟住飞咗后面云子同个身上面。跟住啲人笑到黐咗线，同埋啲人系咁望过嚟，边个人喺度嗌？跟住我话：哇， 好想红啊！而家啲人真系 好样衰。跟住我喂，大佬，我谂住嚟 越做晒啦嘛，那个鬼片 系啊，第一啦，第二就系我觉得个预告片可能会跟翻我嚟睇个戏种啦，即系譬如我啲成龙，你整个鬼片预告片俾我，唔知啦，我 哦真系冇分噶， 其实冇分嘅，但系我心里边嗰下嬲起上嚟，我会咁谂啊嘛。我谂住入嚟睇呢度，你俾个鬼片恐怖片，我仲有立埋尾嗰一下，好样衰，我都唔敢再望现场有啲咩人啦。 如果我喺现场嚟嘅，仲要系一定唔会认我话我认识你啊，同埋我一定会捉隔篱嗰个，哇边个嚟噶，冇礼貌咁大声啊，搞错啊！ 你啲鼻鼾好坏，你啲鼻鼾好坏。 我嗰时有七个人陪我噶，话俾你听，你嗰个得你自己一个啊，你就明白有朋辈陪你系一件几咁紧要嘅事情啦。 好鬼惊啊，大佬！ 真系救命，冇办法啦。呢啲我谂其实都好似系你会身上发生嘅事情。 我觉得真系好怒啊，我觉得 系啦。所以其实咧，如果你喺戏院啊，曾经发生过任何一啲，你哋觉得。都好想分享嘅一啲嘅故事，唔好等你睇下，一等你今朝起身你就知道佢清盘啦，系咪？ 系啊， 所以唔好等啦。Inbox 骚动音乐，无论系 Facebook 或者 IG 都可以分享你哋同戏院嘅一啲嘅故事俾我哋啊！ 跳进我们的家，来吧。眼泪载满渴望热情，再看醉人烟花，来吧，你我见证伟大未来，全城来意明艳，人连人手挽手。 走向天空，沿住街角阶梯通向城市迷宫，呢度思路不通，逼住跟住系统，生活被失踪，究竟搞紧乜？穿过屏风，工程进行中，都市下沉中，街道穿晒窿，响起警钟，我哋继续街头播种，使乜供奉？佢个烂鬼化樽，我话三二一够钟，咪再困喺个窿，系时候解封，可唔可以自由？系时候发功，我哋为咗发梦，可以去到几？ 再看太阳高挂，来吧，你我奋斗替造繁荣，全城来见明艳，人连人手挽手，齐祈求快乐到永久。 每日嘅起点系熟悉嘅情节，到底要点去解开前要几代人嘅成结？我哋要点去承接？咁样只叫做明智。我只系只要开始咗，冇办法停止。即使已走到路口，你与我各有路走。我继续设法去战斗，去建构我嘅绿洲，就为住一套方休，再以狗找做部首。你要记住，我哋嘅诉求系由冇去到有。我理得你乜袋乜牌，你咪见人哋喺度闹你，你就闹得。 以我哋嘅名义。 欢迎来到这座城市，24小时从来都没有停止。若果你问几时望到明月，我只是知道我脚下是我起点。 听过呢一首啊，歌曲名字叫做《欢迎嚟到呢座城市》嘅电影《狂舞派三》嘅主题曲啦。咁啊，主唱有 Hero 啦、阿佛啦、Lydia 同埋 Jane Curious 嘅，系啦。咁啊，呢一套戏都系即系近期可能都会上啦，大家有兴趣留意一下，即系仲有啲咩电影上啦。 系啊，大家见到即系需要大家多多支持嘅。 系啦，唔好到冇咗先至系啦， 话嚟珍惜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消息指，一名71岁男子今个月3号到私家医生接种科兴疫苗后，寻晚不适，其后到联合医院求诊，今日凌晨死亡。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任何异常事件会由卫生署公布。被問到當局不建議長期病患、病情未受控的市民接種科興疫苗，是否有具體指標？陳肇始說，相信一般而言，醫護人員都清晰。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就說，世界各地接種疫苗期間，有出現輕微或嚴重副作用情況，甚至是死亡個案，但最重要是檢視有關事件是否與接種疫苗有直接關係。他又說，一定會按專家建議和分析展開疫苗接種工作，強調以安全和穩妥為先。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董建華和傳媒查罪時候說，香港不能夠照搬西方做法，今時今日再捧西方民主是害處多過好處。被問到香港政制改革會否讓國際覺得民主倒退，他說有些民主的地方難以處理疫情，不能夠說民主可以解決所有問題。而若果香港順利完善選舉制度，香港長遠會更加好。被問到香港的反對派是否沒有未來，董建華表示，主張港獨並沒有市場，無論反對派抑或建制派，首要是知道老百姓所想。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要為民施政，要為老百姓做事。至於本港九月能否舉行立法會換屆選舉，董建華說，無需猜測太多，因為病毒一來，什麼都無法預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暫時有100多至200名公務員沒有簽署宣誓證明，至於所屬部門分佈是點，現時未能夠掌握，當局下個月會到立法會的事務委員會交代。聶德權重申，如果有公務員拒絕簽署聲明，當局會啟動相關機制跟進，包括了解原因。他說，若果公務員拒絕簽署聲明以接納和承擔基本責任，政府會對有關人士失去信心，因此會按機制跟進或安排有關人士離開公務員團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向全國人大會議發表工作報告，強調要堅決維護國家政治安全，嚴厲打擊境內外敵對勢力滲透、破壞、顛覆、分裂活動，依法嚴懲顛覆國家政權、煽動分裂國家等犯罪，堅決維護國家政治安全，依法嚴懲間諜泄密犯罪、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等犯罪。周強說，最高人民法院去年審結的刑事案件超過110万宗，判處罪犯約153万人。至於涉及港澳台的案件，周強表示，去年共審結24000宗，辦理11000宗涉及港澳台司法協助互助案件，簽署內地與香港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補充安排，妥善化解粵港澳大灣區跨境民商事糾紛，維護港澳同胞的合法權益。

呢首系 Beat Friday 嘅作品，歌曲名字叫做《人间喜剧》。家庭对一个人嘅成长好大影响，你唔会想象到随便嘅一句嘢会击中咗佢嘅心灵。 随随便便说说道道细细声声，铁一般虚构角色当真的，碎碎叨叨嚣嚣扬扬冷冷冰冰，看仙秋挥毫随意当真迹，望向镜中双眼有一丝傲慢，望四周知识全部淡化，盟友很多足以来定义天下，所见所听的想法扭曲也就成迹，他相信美人鱼，他思绪会混乱，分种类批判自信通通看穿，他改变再还原，他很介意亏损，心中一把尺度对方秘诀， 今日收到佢嘅新派台作品。 明明白白于三人行会有一丝，看彼此忽然看到了开始。 佢系黄婉之，有佢嘅新派台作品叫做《The Pink Room》。咁啊，由细到大会系一个比较嘅世界咧，好似唔会比较人哋有啲乜嘢，而我系冇嘅。慢慢呢就会习惯想自己冇啲乜嘢。 没有钟情谁的歌，没有空整理睡床，没有心烦了风波，没有多言谁安装，没意识徘徊空房，无人在短信上谈希望，没谁想倾讲，只想感觉我不是我， 世界都已划通咗，翻开地图没寻获，人生终极糜烂童话，昨天已失去乌托邦，没太多理想，太多期待，结果身轻一人看看落不错。 叫做黄海日，有呢首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没什么》。提醒你珍惜拥有嘅嘢咧，听落好似好老土啊，但对一啲习惯谂自己冇啲乜嘢嘅人咧，要谂珍惜啲嘢系好大嘅一步嚟嘅。 凌晨与你说着有备的字，温柔微微给你去掉手中的字，你说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停了，没法开始。奢求凌晨替你斗士画上宝剑，坚持从头跟你看着卡通的脸，替你播尽这晚，再平淡微笑，却学懂真挚可 劫住我心中尚未崩坏的部分。黄贤用这一首《天光前》啊。叫你想想心里面有什么对你很重要的人和事。以前读中国历史的时候，我记得有一类叫做评论题。啲评论题系咁样样嘅，就系问你某某皇帝嘅功过或者有啲措施行为嘅利弊嘅，你有冇啲印象咧？其实嗰一睇翻自己都系一样嘅，就系摊晒你自己人生嘅嘢出嚟先会知道。咁如果要你出本书讲你嘅人生啦，你有啲咩可以写入去咧？ 一句句述说昔日难过无助，千百岁皮骨风印着流血，明天仍挥不舍你的大名，留低什么的一个生命。 Hurst 嘅派台作品叫做《千世书》，如果想听年轻的声音嘅话，可以听一下。跟住来呢位朋友。 爬走爬 嘅名字叫力尊，有呢一首叫做《都市爬行》。 扭转香港喺国家安全领域长期不设防嘅严峻局面。日本首相菅义伟形容奥运圣火接力是希望的灯火，活动将按原定计划举行。东京奥运圣火传递仪式定在今个月25日在福岛县启动，但近日有多名来自不同界别的人士，包括体育、演艺和学术界等，以时间不合适为由请辞火炬手的任务。菅义伟回应时说，圣火接力是能够让日本感受到奥运已经临近的重要机会，他期待火炬在全国传递。较早时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就说，已知道各界名人请辞担任火炬手的事，虽然不知道每人的详细情况，但尊重他们的意见和时间安排。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九龙咧，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对开咧，因为有意外事故，咁啊，现时一带仲系塞车嘅。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啊，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对开有意外啊，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可以嘅话，或者揸车朋友试下改路行啦。隧道方面咧，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和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之路的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近欣怡花园。港岛咧大坑莲花宫嗰度有啲临时交通安排啊，莲花宫一带有啲临时嘅封路改道措施噶。九龙方面咧，红磡观音庙嗰度都系有临时交通安排，现时沿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平治街一带就多车啦。观音庙附近嘅交通都繁忙。渡船街过海，渡船街天桥吓过海，龙尾去到果栏附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交汇处，而家都多车啊。龙尾去到新蒲岗御港湾附近。新界咧，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多车啦。去呢一个上水方向，龙尾排到去美林村。大埔宝湖道近住东昌街就交通繁忙。咁啊，东昌街咧，因为部分路段受到爆水管影响啊，介乎宝湖道至到广福道的东昌街来往方向都要临时封闭，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暂时改路行啦。安全车速报告有大埔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锦田公路高埔油站去锦田，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long, so long, so long.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 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嚟到星期一六点至七点啊！呢个环节叫做我真系恭喜你啊！ 恭喜咁多位歌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系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会拣选啊，其中几位喺榜上面得奖嘅朋友咧，亲自打电话去恭喜佢嘅。咁啊，亦都如果你有啲问题啊，想我哋代为问嘅话咧，可以话俾我哋听喺网上面留言嘅。今日第一位打嚟嘅系呢一个，好多人想问佢问题啊， 群情汹涌啊！ 好汹涌啊！ 系啊，但系佢唔听电话， 好惊啊！希望佢听啦，如果听就好啦。非常之多人咧，想我哋问佢问题嘅，但系咧要打得通先问到。 我哋两个好多嘢讲，未通嘅时候已经咁多嘢讲，系咩玩法咧？请问 听电话嚟啊！ 你已经系 系啦，唔听都有办法嘅， 我哋再嚟 咩办法呢？就系、是、打多次。 咁我哋已经、今日喺较早时间咧，将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啊嘅一个成绩咧，摆咗喺我哋嘅 I G 嗰度，骚动音乐嗰度，大家可以上去睇下嘅。我哋再接再厉。如果佢都系， 佢咪食紧早餐 ？Hello， 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恭喜我咩啊？ 恭喜你啊，张敬轩，你好啊，我哋骚动音乐啊。 喂，嗨，波醒， 系啊，仲有阿琼啊。 Hello， 你好啊，几惊你唔听电话啊，真系。 系我哋打咗一次咧，冇人听，我哋好惊啊。 系咩？ 系啊，我哋 咁快又惊。 系啊，惊噶啦，但系我哋冇诡计嘅，因为我哋打电话嚟恭喜你咧，就系俏郎君咧喺啱啱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攞咗 number one 嘅，所以亲自打嚟恭喜你嘅。 哦 ，OK。 我知道你的冷静 是啊 同一时间我们为了伴随着这个冠军的恭喜短信之外我们也都 是有点巴闭 的要跟大家说张敬轩无端入了你直播室 喂现在的歌手 请坐 好无礼 好彩我没说些不应该出得街的事情 我啊几怕你啊 怕我什么 唔打嚟啊！ 打啊！我哋打嚟啊！哇！好彩啊！我 失惊无神。 你知唔知我差啲可能电台嘅仕途就完咗啦？好彩我一惊或者吓亲，我就会讲一啲单字噶啦。 你想讲咩咧？ 哇！咁样咯。 你会讲错啲咩咧？ 点解而家啲歌手咁冇礼貌？ 自己冲上 嚟，冲上嚟直播， 完全唔使宣传，带完去约个访问啊！ 完全冇考虑过我哋主持感受，乜都冇讲。掌声欢迎张敬轩。 好嘞，好嘞，好。 多谢多谢苏导音乐，多谢听众，多谢我的歌迷，即系多谢港台的听众啦。咁啊，我都好开心，我今天看到之后，咁就觉得，唉，要有啲诚意先得嘅，咁咯，系咯。 密谋咗好耐啦，应该喺出边 去彩排，彩排完咗就过嚟啦。 哦，嗱，同大家讲，我真系完全唔知 噶，我真系唔知。我哋两个同埋呢个都系。我哋两个从业以嚟咧最大嘅一个惊喜， 惊喜 嘅 真系。 我哋两个头先都争啲喺开 麦，我应该攞个蛋糕入嚟 Happy Birthday， 今日边个生日啦？咁样 要熄灯喎。 咁我可以先讲呢首《俏郎君》，因为我同阿琼咧，其实过紧段时间咧，就算做完访问之后，每一次播咧，我哋都觉得每一次都哇呢一首歌，无论即系个歌曲上面啊、歌词啊、曲各样嘢，我哋都每一次听都好中意。 多谢。 咁如果喺张敬轩对你嚟讲，只歌出咗啦，可能好多朋友消化完你自己，可能再最新听翻你而家嘅感受，对呢只歌有冇开始有少少唔同啊？转变咗。 Hello，Kevin。 系监制，系啊。 我哋乔哥，咦？监制擅离职守嘅，点解？ 我哋好耐冇喺直播室见到明星咯。 真系噶。 其实我哋系咪唔嚟得噶？ 得嘅，得嘅，得嘅，系啊 ，OK 嘅。 因为我啱行过出边，我就要另歪面，我惊你睇到，仲要飘过。 已经叫一个同事头先行过噶啦，又已经。 好啦，言归。Hello， 你部咩电话嚟噶？咁光咁得意嘅， 系啊，好 live 啲先。 好，系啊，咁啊，讲翻只歌先。其实都派咗歌差唔多两个几月啦。 系啊，系啊。 咁其实我觉得以往派歌咧就系轻轻含含做完一轮宣传，咁就算啦。 嗯， 就由佢自己带单啦咁。但我哋今次咧就想玩啲新嘅嘢。 系， 其实宣传期咧而家先开始。真的即是这一 round 才开始大家会在、其他的平台啦会见到、我们再宣传这首歌啊还有会有一些其他 的后续的关于这首歌。因为始终一首歌、虽然它打了落榜之后都是跟其余的十几二十首本地的好好的作品一起去竞选。咁但係始終喺幕後係融合咗好多人嘅心血嘅 ，Wyman 啦 ，Wyman 花咗好長嘅時間去寫一首歌嘅歌詞啦。咁、作曲嘅阿徐浩啊，編曲嘅 Maxwell 啊，包括我哋錄音啊、後製啊，所以我覺得其實我哋總共加埋嘅時長咧，係應該要同 promotion 嘅時間係一樣，先至對得住咁多咁多朋友啊。係啊，咁所以我哋呢一 round 嚟緊，由今個禮拜開始咧，先至係。第二 round 的宣傳咁樣咯， 可唔可以透露一下啲咩新搞作會同啲歌迷見面？ 會唱 live 啦， 係好多人追你數啊，喺我哋 live 會唱 live 啦，大家會見到喺一啲唔同嘅平台會去唱 live 啦。咁又自己，我之前都喺自己直播度唱過啦，咁同埋又為下一輪嘅一啲表演做一啲準備啊，咁樣，因為都要 warm up 翻啊！真係都、雖然前一段時間其實都冇唞過嘅，都係做緊嚟緊一啲，譬如話下一 plug 嘅一啲宣傳期要準備嘅 material， 我哋都做緊啦。咁所以就係咯，希望呢一嚟緊嘅呢一 round 可以令到今日我哋港台俾我嘅呢一個嘅嘉許，我哋嘅聽眾俾我呢個嘉許可以名副其實。 都好期待啦，因為正式開始宣傳啊，攞咗冠軍之後，好啦，我哋正式開始 你啦，繼續。但係都啱，我一張專輯嘅壽命其實唔應該咁短暫，因為背後我上次訪問嘅時候都經過知道咗個製作係一個好長嘅時間。 係，同埋我覺得有啲作品譬如我以往啦，係百年樹木咁樣啦，咁佢係比較快熱嘅，好似快速通心粉嘅，即係即刻食得嘅。咁但係俏郎君因為佢嘅題材比較成熟啲啊。同埋佢無論 MV 又好，或者係個歌曲本身個格調都好，係比較沉重啲，我覺得。所以即係大家佢需要去消化一段時間先咯。咁當然啦，呢張唱片入面其實除咗俏郎君之外，都仲有啲比較輕身少少嘅作品嘅。咁但我哋覺得俏郎君打頭陣係因為佢有佢個重量喺度咯。咁就同埋都係嗰句咧，以往比較少。以往我覺得我同埋我哋宣傳嘅團隊都忽略咗一啲音樂人嘅 effort， 係啊，即係我覺得今次我哋希望喺宣傳入面嘅時候，亦都講多啲佢哋喺幕後做呢一張唱片嘅嘢，咁會令到樂迷佢唔係純粹聽一首歌啦，而係佢真正可以參與喺我哋嘅成張唱片製作嘅精神入面咯。 我哋唔系啊！我而家仲系惊魂未定啊！我本来谂住打个电话啫嘛，点知个人突然间电话完全停咗。 呢间房間已经唔系第一次有人冲入嚟噶啦吓，好多年前有人冲入嚟做第二样嘢，你哋自己翻查翻港台啊！你先， 我呢个唔知喎， 你太后生啦，你知唔知啊？你都唔知啊？ 唔知啊？ 哦、OK， 做咩一路爆 声？咁我哋咧，其实准备咗啲嘢咧，亦都送俾张敬轩嘅。 我想我夹住电话咧，我好意思讲啊，我面对真人咧。 冇噶，你要讲噶啦。 我啲羞耻心咧， 你哋送开都系薄礼嚟嘅，我惯噶。 好，我哋嚟一嚟呢个薄礼啦。我哋有四句说话，每句七个字咧，我哋创作咗送俾张敬轩嘅。 好嚟嚟， 我嚟咯。 你唔好望住我得唔得？我啲羞耻心，我接受唔到啲人望住我。 恭喜冠军张敬轩！ 呢、這个郎君俏又坚， 督撑 早餐好想食个面， 督撑 我祝你心脏又力健啊！ 督撑好嘅， 因为我 哋預先咧鋪上網上面， 好似拜年咁啊！ 系啊，你唔好望住我，真系太羞耻。我啲羞耻心一地都系，我即系个歌手望住嘅时候，真系好想死。 我终于明白点解啲人拍拖中意倾电话多啲。 系啊， 冇咁尴尬噶嘛， 即系面对面讲唔出口。 OK OK， 因为喺网上面嘅 IG 嗰度咧，有啲 fans 都喺我哋松音乐嗰度留言啦，就除咗关心之后你嘅作品嗰啲方向之外咧，亦都有就系关心你嘅早餐嘅问题。 系啊， 好多人都问你今日嘅早餐如何啊，诸如此类。 今日系白粥， 嗯， 因为我前几日拍广告嘅时候食咗啲肥腻嘢，跟住虚不受补啊，跟住就唔掂啦，咁就系咯，就食咗两日药，咁又食翻下啲白粥咁咯，咁啊姐姐就好似实验咁样嘅，因为自从上次佢煲爆咗个煲之后咧，咁跟住就我有好多很好好嘅 sponsor 啦，咁啊。我 total 總共係收咗12隻煲嘅， 哇！恭喜姐姐可以慢慢嚟。 佢而家好似個女巫咁樣咧，日日喺度試唔同個煲。 佢可以一變四，四變十二咁樣。 冇錯，咁同埋佢煮出嚟，因為佢有譬如話昨晚我喺佢食飯，昨晚咁樣啦，咁佢試緊新嘅電飯煲嘛，佢唔識用啦，可能係，同埋佢係唔中意睇 menu 嘅。佢覺得自己撳個掣就係噶啦，即係撳咗掣佢就會變出嚟噶啦咁樣，所以就煮咗嗰啲 B B 嘅嗡嗡飯出嚟俾我咯， 哦、 即係又介乎於粥同飯中間，我直情覺得我牙都唔使要啊， 好容易消化，聽到都覺得 唔係跳郎君啊， 直接入去可以。 但我覺得姐姐呢個自信係我都係要學噶， 係 即係嗰種嘅相信自己， 同埋鍥而不捨嘅精神。系啊，敬业熬业，佢好犀利，真系。寻日我你估下我过去依三日，每一日临出门口，佢同我讲嘅系同一句说话嚟嘅。你估佢讲咩？ 都系关 嘢食健康嗰啲嘢。 系啊，离不开。 系 ，Are you full？No， 即系食得饱唔饱嘛 ？Never， 我会答佢。如果佢问我嘅话，我谂佢唔敢问我呢个问题。 遇见你之后，我都冇乜试过饱啦。 Delicious? No. 怎可能、啊、 最后一次机会。 你估下，我估两个，大哥。 我问你 今晚想吃什 么？是咯，类似或者是听朝照旧了，好不好？ 不是啊，他是说Sir, I go out to buy some bread later. 每一人。跟住到昨日我出门口之前我说Bread 啊 ,Bread。唉 ，whatever 啦，咁我就着，咁我就着鞋啦， 放弃咗。唉 ，whatever 啦，咁样。 我话 buy something delicious， 系 吓，咁佢话bread right， 我话 yeah，as you like， 就系咁。 Different bread 啦，都系 bread 啦。 所以除咗我哋再一次恭喜张燕攞咗呢个冠军之外，亦都好似头先嗰句嘢，祝你身壮力健， 好啊， 身体健康。 嗱，我咧就好少两手空空上嚟嘅。 哇！ 系啊， 我哋头先 都系薄礼嚟嘅咋，你放心。 啊，咁得啦， 系啊，得个 打我， 得个袋嘅咋。系系系。咁咧就你直播紧噶。 系啊系，佢直播紧系。 你开箱要交俾你啦。 开箱系啦，少少心意啦呢个。 系咪有包食啊？我哋 张卡仔嘅。哎呀，点解巢咗嘅？有冇搞错？系啦， 多谢 啊，即系 多谢轩哥。 因为你哋三位嘛。 系嘛？系啱啊啱啊， 冇啲我见唔到噶嘛。 冇，见到几多得几多。 我好冇靓话，咁即刻拆咗张卡嚟睇咯。 系啊系啊。 喂啊，咁咧就有呢只咧系一个香港本地嘅牌子啦。 系。 佢哋系好有心思嘅即系佢哋自己嘅手作仔嚟嘅。 哦。 咁佢哋每一日咧都会买一啲新鲜嘅日本士多啤梨咧。 系。 咁就会敲一阵朱古力喺上面咯。 哦。 咁就三盒嘅喺度。 哇！感謝啊！ 希望你哋享受嚇新鮮。 係，你使唔使留一盒早餐食啊？可以 收聲， 可以豐富啊！你嘅早餐， 我嗰啲都好新鮮嘅，不新鮮煲咁解啫。 哇！我覺得我人生咧達成咗個 checklist 啊！ 係咩啊？ 我收到張敬軒送我朱古力啊！我從周圍同人講， 真係上咗嚟。 你有收過朱古力咪得咯？係 啊！ 人生嘅嘢邊個送冇所謂嘅。 好醒目啊！ 爛八年添， 咁啊，多谢。 唔单止朱古力嘅，入边有一个心形添噶。 哎呀， 不过个个都有嘅。多谢，再一次多谢大家。 多谢多谢张敬轩， 亦都多谢张敬轩亲自上到嚟。 多谢三位， 佢真人先系一个最大嘅大礼嚟。 系啊，好鼓励其他嘅公司之后，你试下得闲都可以冲上嚟呢个环节。 但你可以轻轻俾少少牵我哋，好唔真系会吓到讲一啲。 我哋嘅宣传大员阿 Mary 姐出现咗，我以为佢已经即大家会 feel 估到噶咯， 完全 你冇 见 到 啊，完全 冇。我哋有见到佢啊， 系啊，真系好好戏啊！啲同事瞒得好尽啊，真系。 系，所以今日唔系净有少少牵咋，成个牵在度啊， 好好笑啊！你 多谢晒， 多 谢 张敬 轩，今日再次恭喜你 ，thank you，bye。 我只开一只眼，虽则你和我已是争吵惯，常和好于浪漫，这次谅解极难。情人之间讲心比讲理更简单，前面一番。难教义利相冲也冲淡，伴你共度过劫难，分担过人间的惨，想不到最后仍会散，只因你角度全偏袒。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斗，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先口跟你试过迁就，痛也不分手先战头，人世里有一些价值是比爱恨大，要补这个深沟，凭着爱不足够。 听会有今日星期中午江龙虎榜冠军歌曲张敬轩的《超郎君》。哇！我哋两个咧惊魂未定， 我话好耐都唔会定噶啦。 我哋俾啲惊喜嘉宾，成日都有啲卷轴啊，成嗰啲啦。 就系、是、呢个真系好大个惊喜啊！真系未必须要讲啦。咁诶，头先咧就我真系恭喜你啊！谂住打俾张敬轩嘅时候咧，点知佢就真人。空降落我哋直播室啦，咁头先直播室嘅一啲嘅内容咧，我哋监制都已经一支箭标咗入嚟，系啦，帮我哋攞咗少少嘅短片咁样，咁之后咧可以喺苏动音乐嘅 IG 啦，同埋 Facebook 大家都可以继续 俾大家睇到嘅。咁至于嗰张专辑嘅内容咧，大家可以即系听翻我之前苏动音乐都有访问过，可以了解头先张敬轩都有讲啊，即系除咗即系佢唱之外，背后好多音乐人去参与啊等等，可以了解到背后一啲嘅故仔咁样。 同埋都见到啦，我哋 IG 度好多 fans 都追啊追啊轩公数啊， 只要大家佢大家知道食咁早餐啦，而家系咪？ 系啦，同埋最紧要就系咧，你哋想睇一啲嘅 online 嘅表演咧，佢都讲咗啦。佢哋嘅宣传期正式开始，密切留意啦。唔单止系骚动音乐，仲有好多歌手嘅跟访，记得留意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消息话，一个71岁男子今个月3号到私家医生诊所接种科兴新冠疫苗，寻晚不适到联合医院求诊，今日凌晨死亡，是第3宗涉及接种科兴疫苗后不适之后死亡的事件。至於2宗涉及接種新冠疫苗後的嚴重事件，包括一個80歲本身有糖尿病、頸動脈粥樣硬化、高血壓和曾經中風的男子，他今個月1號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接種疫苗，前日感到胸痛到急症室求醫，當晚轉送深切治療部，初步診斷為急性冠狀動脈綜合症。另外一個本身患有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壓和甲狀腺功能不足的72歲女子，前日接種疫苗，其後身體轉弱，停用2劑量的胰島素，昨日朝早情況轉差，送院之後被發現有嚴重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要入深切治療部。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董建華和傳媒查罪時候說，香港不能夠照搬西方做法，今時今日再捧西方民主是害處多過好處。被問到香港政制改革會否讓國際覺得民主倒退，他說有些民主的地方難以處理疫情，不能夠說民主可以解決所有問題，而如果香港順利完善選舉制度，香港長遠會更加好。被問到香港的反對派是否沒有未來，董建華表示主張港獨並沒有市場，無論反對派抑或建制派，首要是知道老百姓所想，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要為民施政，要為老百姓做事。至於本港9月能否舉行立法會換屆選舉，董建華表示不用猜測太多，因為病毒一來什麼都無法預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表示，要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坚决贯彻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支持新疆等地依法防治暴恐犯罪，确保社会持续稳定。他又说会切实维护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等权益，依法妥善办理涉港澳台和涉侨案件。张军在全国人大会议发表工作报告，说去年严惩严重暴力犯罪，起诉大约57000人。他又说在去年反腐败斗争中起诉超过15000人，去年亦都批准逮捕涉及疫情防控的刑事犯罪人士，被起诉的有11000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大角咀樱桃街去奥运站方向，就是去海旁方向，近渡船街的交界有意外，现在大的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亚街路街天桥近公主道，亦都影响到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亚街路街一段的车龙排到窝打老道。至于较早前在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意外就已经清场，车龙大消散，现在龙尾在圣座治大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万善落湾仔的龙尾都去到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道北过海暂时正常，但是近芜湖街街口因为观音开埠的特别交通安排，一带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江西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安达大下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的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 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继续翻到嚟呢一个好惊喜嘅环节啦，今次我哋俾人送惊喜啦，咁样系啦，咁我继续啊，打电话恭喜下一位音乐人啦，下一个音乐单位，佢会唔会又自己行嗰阵？ 冇啦， 6882， 好啦，冚得住，冚得住，挂住讲嘢，咁样， 我觉得我哋两个今日做得好坎坷， 我哋今日好多嘢，啊，可能。呢、这个听到之后，跟住之后自己坐车过嚟，我、哦、又出现啦，嗨咁样。 好，嗯， 好，我哋再次试 下，打多次啊。 系啦，我哋会打俾第二位我哋今日恭喜嘅音乐单位啦。好，嚟嚟嚟嚟 啦， 6688。 咦，佢自动？ 点解佢冇前面嗰啲？ 系咯， 你已经接驳到嘅。 系咯系咯， 佢直接就 系。系咯，一二三四咁样。 点解佢成日？ 你试下揿1357可以显示埋我哋个电话号码。系啦，因为我哋都要习惯呢个操作人士咧。系啊，佢系可能会 block 咗嘅咁样。嚟多一次啊，我哋通啦。 我今日咧。 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喂，你等等先， 啊系啊， 等等先，唔系恭喜我应该， 系啊系啊， 喂，有份啦，系恭喜你、啊， 我哋港台噶， 嗨， 我哋欢迎第二位我哋恭喜嘅歌手石永丽 Suki 耶！ 嗨！ 多谢歌圣贤琪系咪啊？ 系啊！ 系啊！ 首先要报个成绩嘅呢一首你新派台嘅《一百岁备忘录》咧，呢个星期新上榜咧就即刻去到呢个第十六位嘅，恭喜你！ 恭喜晒！ 多谢啊！哎呀，真系好感恩啊！ 系啊，呢一首歌我哋其实收到听嘅时候都哇嗰种。嗰種雖然叫大家珍惜之餘咧，但亦都覺得好 sweet 啊，有一種係、啊，即係 feel 到曬滲曬出嚟咁樣啊！我哋覺得， 哎呀，多謝你哋感受到，因為其實我都好想借呢首歌帶一啲正能量同埋温暖俾大家嘅。 有冇話係一啲咩嘅緣起，即係諗起啊，不如我寫一首用呢個題材做嘅歌啦，咁樣去創作咁樣咧？ 最大原因其实是这两年来我自己一些对于感情的感受咯。 是 啊，因为其实可能大家都觉得我和阿邓生即是我另外一半呢， 是 即是感情， 即是刚才听电话那位男士 觉得好好嘛。是 啊， 即是你觉得但其实我们都会吵架的。 嗯。 那我源自于这首歌的最大的那场交呢、 嗯、 其实都挺大的，真的吵得。 是。 而正正就是因为跟他闹完交之后，我发现我自己原来真的很没有记性，到有时候会令到他的感受不会是即是好小事，不会好小事那种咯。 嗯。 哦，那闹那场大交大概那个内容是一关什么事的，有没有啊？ 都是关于我经常打机啦，很少时间去陪他啦。 这些不是通常都是。 小理他的内心感受那种。嘅鬧交咯，其實一直佢都有投訴嘅，但我一直都覺得，咦呢、這個咪係我咯，我中意打機，你同我認識嘅時候，我咪就係咁樣嘅咯。咁但係原來即係時間慢慢耐啦，咁我會覺得有陣時佢對我好咧，係會 take it for granted 咗。 哦，習慣咗嗰、那個可能一齊共住嘅時候，大家成日都見面啦嗰樣嘢。 係啊。 Okay. 是啊，咁但系我终于都醒觉啦，我斩咗手指啦，唔打机了。 通常呢样嘢咧，都不嬲都系老婆咧不满老公噶嘛。 系 呢一 pair 真系几得意，系调翻转。 阿邓生冇乜打机嘅咩佢？ 系咯， 佢有啊，但系我系真系好沉迷嗰一只嚟噶。 咁你就唔啱啦。 打机我就会所有嘢都唔好理，系咁即系觉得系减压咯。但系其实在某程度来讲，其实你一个人当然没所谓了，但是当你有另外一半的时候，你就会真的好像忽略了他的感受咯、嗯。而其实这两年我因为那场大交才明白到我真的要好好记得有时候他对我的好究竟是什么东西，我跟他经历了一些究竟是什么东西咯。我也都想借这首歌就是想提提大家，你们如果真的有身边伴侣的时候，真的要锡他多些啦，珍惜多些他们啦。咁、记得你同你伴侣的好同埋一点一滴，这个都是对他们关系会是真的会进一步的，且是历久常新一点的。 系，所以除咗我哋恭喜你上榜之外，我哋咧都有少少礼物送俾你嘅。我哋作咗几句嘢，系啦，少少嘅创作送俾阿 Suki S 嘅，系啊， 嚟啦， 嚟咯 ，Suki S 石永丽， 唱到八岁好够气， 爱我的人要记起， 今日锡咗 Patrick 未？ 嗱，你又提我哋啦，提听嘅乐迷啦，我哋都用呢几句嘢提翻，系啦，锡下老公多啲啊，咁今日锡咗佢未啊？ 有啊，而家我系好锡佢噶，你哋可以即系问翻佢噶。以前唔敢讲， 系 而家真系咁啦， 好好啊。 系啊，但系真系嘅，希望大家听到嘅就系即系 Suki 佢用佢自己同 Patrick 之间嘅一个咁嘅感受同大家 share，希望提到大家呢一样嘢，大家都感受到咁样样啦。 系 系啊，咁我哋 希望大家都中意啦。 系 系啊，咁啊再次恭喜你呢一首歌第十六位，希望之后会有更 好 嘅 成 绩，又有机会可以再打俾你。下次就叫阿邓生讲，下次可以咁样样。好啊， 再一次恭喜晒 Suki， 好啊， 好啊， 再一次恭喜你。 Thank you， thank you， 拜拜，拜拜。 写满你，担心到下世纪，笑脸如蒸汽，不再认得你。一百岁，失去自问候你，身旁的你，不成对比，好衬。 希望用呢一首歌提你，系啦，唔好去到老咗嘅时候先至记得嗰啲对你好重要嘅人啦。而家仲后生，未变白发嘅时候就可以谂下对方啦。有 Suki S 呢一首歌叫做《一百岁备忘录》嘅。好啦，呢、這个时候我哋又有 对方唔 接受，咦？对方唔接受，你再试下 睇。对方唔接受，唔紧要啦。 好啦，我哋而家又会打俾下一位要恭喜嘅音乐单位啦。今次佢啊， 好紧张啊！ 唔好再突袭个电话 number 出嚟啊！佢都忙噶呢排， 系啊， 所以唔知佢有冇空闲可以听到呢个电话。 成日都见到佢系凌晨四五点先放工啦， 系啊， 然之后十点十一点又出去要做嘢啦。 You have reached， 系 哦、，You have reached 啦， 系啊，咁 reach 多一次啊吓， 我都想 reach。我都想有钱咁 rich 啊！咁啊， 你真系好烂啊！今日 打电话啦， 好啦，我哋再试下啦， 我再试一次，打俾呢一位嘅朋友， 应该真系好忙， 可能佢攰到瞓着咗，系好合理嘅。 因为我头先 send message 咗，佢冇复我， 喂， 唔睇都唔睇，哇！喂，我哋港台噶。我哋而家节目出紧街啊！ 系啊， 唔好意思，我想揾 Anson Low 啊，佢喺咪度？ 佢咪忙碌紧啊！ 你等阵啊！ 哦，叫醒佢啦，醒啦！ 你听唔听到呢位听电话嘅女士飞奔过嚟、啊、？Hello Anson Low，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系啊，我系波成啊， 你好啊，晴啊， 系啊，我哋有见过噶，你好啊。 我知道啊，我知道啊， 系啊，我哋因为打呢通电话咧，系想恭喜你嘅派台歌 Eagle 啊！呢、這、一个星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咧第13位嘅，系、 哦、 啦、啊，慢慢上紧啦，已经系上咗榜两个星期咁样、啊、慢慢上紧嘅。 系啦、啊，咁除咗呢、這个系除咗呢个消息之外咧，我哋都带咗一首诗送俾你嘅， 系啊， 等你细心欣赏，系啦、 啊， 嚟、 啊、 咯。 好啦、啊，呢一首诗就系、是、啊 Eagle 主唱卢汉廷。 拍劇唱歌忙不停， 仲有外卖送不停， 真系好想赞你劲！ 哇， 系啊， 完全系好紧贴我 IG 铺嘅， 系啊， 最中意睇你 IG 啦。 因为头先未打通知，我哋都讲啊，夜晚半夜凌晨咧睇，即系我都系凌晨嗰啲人啦，睇你 IG 就见到你先翻紧屋企嗰啲。 然之后，但系十点十一点又开工嗰啲，点啊？会唔会真系好忙啊？身体情况挨得住啊？好多神徒都好担心你喎、啊。 近排其实系真系瞓得好少嘅，即系通常每一日都系瞓两三个钟就要去拍剧或者开工。咁、 嗯、 但系都开始习惯噶啦。所以就算攰嘅话，但系即系做嘢嘅时候，其实都冇攰嘅感觉，所以习惯噶啦，习惯就好。 但系都听得出。其实我觉得做嘢嗰种状态呢，尤其是呢一行呢，是入咗去，即係譬如入咗戏啦，即係开始拍嘢呢，入咗个模呢，其实你就唔记得咗原来自己唔够瞓㗎啦。 你有冇出现个状况？ 都系㗎，即係好似譬如琴日我哋做嘢嘅时候，跟住阿 Eden 都问我，你而家攰唔攰？我话 ,ok 囉，跟住就我哋发觉原来即係拍劇係 train 到我哋係到啲做嘢嘅时候就完全唔记得咗攰，或者唔记得咗肚饿，即係有呢啲情况发生。 但系都系要好好照顾自己啦，系啦， 系知道， 系啊，好担心你， 系啊 ，OK 嘅 ，OK 嘅，系啊，同埋呢一首新歌 Eagle， 我哋都觉得系真系好好听嘅，同埋即系里边讲紧你自己嘅嗰一样嘅身同感受，嗰样嘢我谂都系即系都有难得有一首歌，亦都系可以讲到自己嘢嘅歌啦，呢、這个系咪？ 嗯， 都系啊，因为呢首歌都算系比较 personal 啲啦，讲、 嗯、 我出道以嚟面对过嘅可能舆论啦，又或者网上面大家对我嘅反应，我点样去。同埋都想大家即系注意自己喺网上面嘅言行咯，即系睇下可唔可以体谅多啲，系啦，唔好净系一味攻击人，但系就冇体谅同爱咯。 嗯，好中意亦特登有一个 dance solution 出咗嚟啦，咁样咁都好希望咧，即系如果之后咧，我哋波性咧会挑战呢啲 part 舞嘅时候咧，Anson 可唔可以点评下佢，同埋俾啲指导佢啊？ 唔使点评噶啦，直接我同你哋一齐跳啦，不如 哇！唔系地啊！你同波成一齐跳得啦，我负责隔篱拍手。 哦， 系。Anson 邀请你啊，你够胆唔跳？严平， 一齐跳啦，一齐玩。 好好好好好好。 可以真系谂后。 你一齐，我哋下次谂下。 系啊，咁啊，再恭喜你呢首歌上网，亦都觉得系嘅。咁多位神徒或者喜爱 Anson Low 嘅 fans 咧，特别系可以多啲直接关心，知道佢忙啊。 系 半夜你未瞓嘅，喺佢 story 度复佢，叫佢早啲休息，叫佢身体健康，祝福佢啦。 好， 系啊，加油啊，喂 Anson Low， 加油啊 Anson， 知道， 谢谢 你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多谢， 拜拜。 率性要痛快求定，活着为放任，落下自满的神情，不经思索的坚持，就像越独立越是神圣。最近爱这个我，要最爱我，天与界你哪里会听？只知一心要心换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佢，把他错处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无人没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为吻同情过他，只想劝过，欢呼劝过。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撕开封印。Don't call me savage, I must say my feel. We know we gon' slay. Bad talk, oh no, can relate. Now that's the lifestyle you chose, social no more. Now you wanna kill my flow, such a bad ego. 尖酸的流言偏偏不知，谁人亦有着难题或故事。Yeah， 多嘴放肆欠理智，说教养哪里有意思？只尖一身要审判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佢，把他错处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同人会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会问同情过他，只想劝话，欢呼劝话。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丢风忧，似个杀手杀戮，哪会战斗？还问你共同恶梦问候？ 系啊，非常之忙碌嘅佢，但系依然咧，佢嘅歌咧会陆续继续有嘅。咁啊，而家听紧呢一首咧，就系佢嘅拍台作品《Anson Low》嘅《Ego》啦，咁样样。 系啊，同埋你听得出咧，佢系会充满精神，无论系唱歌、跳舞定系拍戏，都继续咧奉献好多新嘅作品俾我哋嘅《Anson Low》卢汉庭。 加油啊！系啦、啊，咁同埋上个礼拜五嘅《EDM Friday Mix》摆咗之后，见有啲即系嘅听众啊，我咪都几中意嗰个 Mix 嘅 version 啦。大家有兴趣可以听翻上个礼拜五苏动音乐最后半个钟头嘅咁样。 好啦， 好啦，最后一位要恭喜嘅朋友啦，来吧。 Hello， 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好耐冇见嘅 JW 王浩然 ，Hello 你好啊 ，Hello 点啊？ 冇啊，我谂住问你食咗饭未啫嘛？ 咩？ 谂住问你食咗饭未？唔系，我哋打呢通电话咧，其实要恭喜你嘅拍台作品《我不想别离》咧，呢个礼拜新上榜，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咧第15位啊！恭喜你啊！ 哇 ，Thank you， 多谢，好耐冇上啦，好似个感觉。 系啊，我因为之前亦都一啲措施关系咧，我哋都可能要做电话啊，或者要离开公司去做。 好耐冇听过你把声啦。 系啊。 系啊，哎呀，好开心你打嚟啊！ 是不是很久没跟人聊天了哇打来我们有首诗送给你啊 是啊还有些东西送给你的 来了 有什么有什 么 你仔细听了 听 很重要啊这首诗 好久没见王浩儿 拍剧是不是好分离 新歌上榜恭喜你 还有什么你想试 哇多谢晒多谢晒 是不是很后悔听这个电话呢 是不是吓亲呢 好事好事 估不到这么久没来苏动音乐苏动音乐现在搞成这样呢 是的因为我们看到除了你有新派台作品之外有这个好成绩啦同时也都看到你都有一些拍摄的开始玩紧啦这样的嘛、 是啊 拍摄是不是很分裂 因为我自己其实很想很想拍剧的 是 那我自己其实而家就希望可以试多啲啦。咁我上一次拍剧试咗呢一个欺诈剧团，我系好开心咯。 即係嗰個滿足感係唱歌又即係另一樣嘢嚟嘅咯，又係即係我喺最尾拍劇嗰最後一日最後一個 shot 之後，我喊咯，因為我唔捨得佢完咯。 哦，係咪因為嗰段時間好長期都見住大家進入咗嗰個氛圍之後，就要抽離？ 反而唔係，因為我拍希臘劇情，佢唔係一個即係長嘅劇集咯，佢比較短嘅，同埋可能係因為我第一次啦，咁我就好感動咯，即係我覺得誒、哎，終於有導演會去用我啊，跟住俾機會我啊，咁跟住我就覺得好感動咯，所以變咗我好想嘗試呢樣嘢去俾另外一個滿足感自己咯。 嗯，我想問其實你有冇覺得拍戲同拍 MV 係唔同噶？ 我完全唔同咯。 你覺得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因為你其實拍 MV 我很多時候都不是做女主角的嘛、 哦、做一個講故事的人多一點 是啦是啦，我是講故事的人多一點，還有因為 MV 你、可能你拍 MV 的時候你沒有那麼多的時間投入進去，即是你整個故事大綱是比較 brief 一點，但是你拍劇你那個故事就再深入一點，變成你可以 build 你那個你的性格啊，所有嘢系再详细啲咯。 嗯， 但系听落好似都难、啊，即系如果剧集嘅话，因为个要求嗰样嘢就同即系以往试嘅嘢唔同咯。 系啊，完全唔一样啊，所以我都想去挑战一下自己咯。即系我即系虽然我系好想挑战自己拍剧，但系唱歌依然会继续嘅。即系我好想利用即系。fully use 我自己嘅時間、嗯、所有嘢都要一起進行咯。 做咩個個都搞到自己咁忙咁犀利嘅？ 突然間覺得我哋兩個好得閒 嘅，個個都又拍嘢啊，又出歌啊，又成咁樣。咁音樂上面今年有冇一啲嘅 plan 會係點樣樣？即係而家有呢一首就係我不想別離啦咁樣。 係絕對有啊，因為今年就出咗兩首嘅主題電視主題歌啦。咁其實自己嘅非劇集歌咧，自己係 plan 咗噶啦，已經係啦係啦。咁啱啱其實呢個禮拜我收到 demo， 而我自己係超級中意嘅。咁一路 plan 緊啦，希望今年可以出到兩至三首咯。 好啊、期待啦！咁忙嘅时候，我相信一定会有好多好好嘅作品同我哋见面嘅。 系应该好多感受啊嘛！ 希望系。 好啊，亦都预祝啊呢一首《我不想别离》个成绩亦都会继续好啦。咁啊，啱啱呢个星期新上榜嘅，系恭喜你啊 ！JW，thank you，thank you，bye bye。 有时会叹息，得我一个太倦疲。我有时却觉得独行只有趣味，是我未惯演戏，没有一眼叫你倾心，这种美。顽强性格尚在戒备，我满怀上进心。知道一切怎处理，我对谁太上心，只怕再伤不起。但我怀抱紧你，就算这世界我都可以舍弃。我独有的爱，普通的甜蜜，怎相比？ 再一次恭喜 JW 啊，王浩儿啊，有呢一首《我不想别离》台山师姐2020主题曲啊！再次恭喜各位， 咁好友啊，我哋听日再见啦， 拜拜。